只可以承认，我的心中也有情，温柔是我本性。由来爱恋无旁证，遇着你心境再难静，每当不想见你时，泪珠心中轻。你的心一丝丝惊扰，在我心一般反应，纵是再遥遥千千里，亦有心灵同感应。虽说自由来爱是我今天也承认，若我得不到你时，愿死也为情。 愿死也为情，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十二分啊！你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7月15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咧就系6月初6噶啦。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哇！正正夏天已经喺身边啦，希望而家仲系春天，或者已经到秋天就好啦。 谁人将一点爱闪出希望？从前的一个梦，不知不觉再恋上。迟来的春天，不应去爱，无奈却更加可爱，亦由得他开始又错多一趟。望见你一生都不会忘，唯叹相思不着时，情共爱往往愚昧，难以猜破。默强忍空虚将心去藏，强将爱去淡忘，矛盾扰心中没法奔放。谁人知今天我所经的路，何时可我到达，已经不要再知道。迟来的春天，只想与你留下永远相拥抱。

再唱。 林之美感情的段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大致天晴啦，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系酷热啊。最高气温咧约为34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南风。展望明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嘅。随后两三日咧，天气系唔稳定，同埋有骤雨噶噃。室外温咧29度啊，相对湿度82%。再次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虽然你话咧，天文台发出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其实唔需要佢发啊，你都知道，哇，个天气真系好危局啊！好似咧烈日当空晒住落嚟，但系咧就好似一滴风都冇咁样，一系咧就沙咁啊，就洒一轮呢个骤雨。嗰、那个焗嘅情况真系好严重啊！同埋咧，你知啦，戴住口罩已经焗啦，加上个天气又闷热又焗，哇，真系晕晕地一个人。 今天才悟到，我好比初相识当天，带点不相信，而又带点奢望。你为何在此，令这愿安躺的心震荡？多想再碰到。你给风吹起的黑发，你会跟黑发藏在我手轻握。你亦曾留下火，就算在今天人不属我，再度重遇你，可喜也可悲。原来仍是你，仍是你锁着我。再度重遇你，可喜也可悲。谁令我不懂爱另一个？今天才见。你那是一般的身影，你的身影曾在我眼中碎。某段情曾共追，恨美丽故事难舍下去。再度重遇你，可喜也可悲。原来仍是你，仍是你锁着我。再度重遇你，可喜也可悲。谁令我不懂爱另一个？仲热闹，纵是挤逼，仍空亦多。 另一个。 再度重遇你，我哋有张学友嘅歌声。你会唔会都系再度重遇佩佩嘅声音喺空气中呢？网络中咧，时间嚟到早上嘅5:25，转头翻嚟有5:30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继续清晨爽利。 忘不掉的岁月，印象里是我淡淡薄薄的家，在日记内某夜，你话我像痴心娃娃看天下。闪风上面那天空，那年可不一样吗？那天我不懂你的话，如今自己继续每日制造我热热闹闹一生，但在美梦渴望再做个简简单单的人，回头问问这天空，这人生可轻易吗？这些你到底明白吗？腰上泛着微热，发上结着红蝴蝶，正是那段往事。中的七月，谁都长得高吗？记得那一天吗？你可记得那天色变？见面却是无话，再任性吧，笑话话快乐了便笑吧。由失去的感觉又进入我躯壳，再干半杯再走。 清晨5: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英国政府更新入境地区名单，由下个星期一开始，香港同保加利亚列为绿色地区名单。根据英国政府的规定，从绿色地区名单出发到英国的旅客，

欢嘅呢一首歌曲《缘分的天空》，缘分嘅嘢真系好难讲噶，未必系喺你身边，可能喺空气中，我同你相遇都系一种缘分。尤其是而家互联网咁发达，无论你身处世界任何角落，都可以听到我嘅声音。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5:42，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 在雾雾夜雨里，显得一片惨淡。重读你的信里。歌结情未冷，信中你声声说再会，但感到你的双眼，在期望再见的一晚，回望过去，再想今天的冷淡，谁明日再暖？不觉又寒又冷，相片中烛光中的晚饭，香槟芬芳的挥散，再刺激我的眼。I say a little prayer， 不要将风雨驱散。Just give us little time。给我一晚，在朦胧夜雨里，可带出新的浪漫，从投入我怀抱里，这一晚怎可是淡？你紧紧的贴我，轻轻的吻我，真心的叫我。将今晚的一刻送给我。在雾雾夜雨里，显得一片惨淡。读你的信里，觉热情未冷。信中你声声说再会，但感到你的双眼，在期望再见的一晚，回望过去，再想今天的冷淡。谁明日再恋我，不觉又寒又冷。相片中烛光中的晚饭，香槟芬芳的挥散， 再刺激我的眼。I say a little prayer， 不要将风雨驱散。Just give us little time， 请给我一晚，在朦胧夜雨里，可带出新的浪漫，从投入我怀抱里，这一晚怎可是淡？你紧紧的贴我，轻轻的吻我，真心的要我，将今晚的一刻送给我。Just give us little time， Just give us little time， 请给我一晚，在朦胧夜雨里，可带出新的浪漫，从投入我怀抱里，这一晚怎可是淡？你紧紧的贴我，轻轻的吻我，真心的要我，将今晚的一刻送给我。 朦胧的雨里，我们有梁朝伟的歌声。好啦，咁啊，天文台又发出了最新的天气预测咯，喺五点九嘅时候转咗，咁啊，同你讲下啦。大致天晴啊，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啊，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咧约为34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南风。展望咧，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嘅。随后两三日咧，天气唔稳定，同埋有骤雨嘅。室外温咧29度啊，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咁啊，咁热嘅天气都系留在家中最舒服啦，嗬。不过咧，你话有时都喺屋企咧，即系坐得耐咧，个肚腩又好大啦，咁所以咧都系做一啲伸展运动会比较好啲嘅。 情场中许多错爱，被爱时形成三个。你若然留意每一段情，看多了就醒觉。缘分碰上了，你不用望，看恩怨相交错。若勉强结合，怎会开心？被爱掩盖快乐，相爱要吻完雨份，每份情感有口播，让爱意再新生。柔情从头赴汤，奇妙处境似在眼望。纵步情场中许多错爱，被爱时形成三个。你若然留意每一段情，看多了就醒觉。缘分碰上了，你不用望，看恩怨相交错。若勉强结合，怎会开心？被爱掩盖快乐。 何嘉丽的歌声《微妙的三角》， 冰冻，别忘 交出一切，远方中。 好耐冇听嘅呢一首歌，好喜欢嘅刘德华嘅呢一首歌，绝望的笑容，刘德华嘅歌声。时间嚟到早上嘅5:56，一阵间咧，我哋会有6:00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继续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嚟啊！一阵间系有心脏科医生高国俊嘅出现，会同大家讲下呢个高血压嘅，唔知道你有冇呢个问题咧？有同冇都好，都要听下，学多啲嘢。呢个时候我哋有妹姐梅艳芳。 想我本应相衬，命里注定同行，却未能舍不得盼望，巴不得一世，唯愿抱紧眼前。心一吻，就似以后无从爱别人。若只得今晚，可偷偷走近，谁又理得天数？一永远黑暗，但这一刻抱紧，多么确实，无用再觅寻。浮沉人在世，快乐寻，还有伤心。但愿爱得最动人，一笑地。 修订个人资料私隐条例草案，立法会草案交立法会下个星期三首读。政府建议将起底行为列为刑事罪行，并引入两级制。草案建议赋予个人资料私隐专员权力，就简易程序罪行和相关罪行作刑事调查和检控，又建议赋权专员申请搜令、搜查处所和电子器材。紧急情况下，专员可以在没有搜令下接达电子器材。当专员有合理理由相信某人已经犯某些罪行，

對抗副作用的能力可能會後生強壯的病人沒有。我舉個例子，譬如他發燒或者周身骨痛，我們可能沒有事，即是都是兩三日之後沒事，但一個虛弱的病人未必是這樣的。那我就要及早知道幫他怎樣可以防止他一路這樣差下去。所以只是我們的衡量點呢，只是說我們要審慎，不表示是絕對不打得的。當然我們都要平衡家屬或者病人自己的意願。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呼啦啦啦，精神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差唔多十一分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咁啊一阵间咧就会有呢一个心脏科医生高国俊医生咧出现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嗱呢个病症咧。基本上大家都唔会陌生啦，可能你身边或者你自己都有呢个问题，讲緊呢就係高血压。咁但係即係讲緊你可能有腹开诊嘅朋友或者有留意自己高血压嘅朋友可能就知道啦。但係可能有好多朋友其实而家你有高血压可能你又未必知㗎喎。又或者你而家其实身体都仲好健康。咁但係呢都要了解多啲，因为呢你知啦，香港人呢精神压力好大，尤其是呢排呀呢段时间啊，即係日日戴住个口罩咧，又即系话好多社交距离啊，令到自己咧都好多压力啊，或者好多紧张嘅情绪会出咗嚟。对于呢个血压咧，都未必系一个好嘅一个情况啦。咁所以咧，大家咧都要特别留意多啲自己嘅身体。咁你要点样留意自己身体？咁啊，学多啲，咪自然识多啲，又自然留意多啲咯，系嘛？当然啦，今日咧佩佩亦都拣嚟咗好多五个字嘅歌曲咧，就希望咧。就可以带俾大家一个好愉快嘅早上。今朝早佩佩都拣咗好多首自己好中意嘅歌，唔知道有冇你嘅心水选择咧？咁啊，提提你啦。咁啊，今日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7月15日啊。咁啊，农历咧就嚟到呢个6月初6，星期四嘅早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个时候我哋有 Eason 啊，陈奕迅啊，每一个明天。 懂颠簸，也不懂名利，却可先知我们同步注定了不起，令我不普通，变得坚毅无忌。幕后有一个最大原因，因为你。将来都找到你，我所梦我所期，全部喝彩因你起。你是我将来不舍不弃，我的明天创自你。没让天官星看星收日记，无问狮子相遇，前面有没有惊喜？一早知几多风吹雨飞，活着也很快乐自在。 寻到并常对他变爱，天有我的爱人，有他不再觉得生命无奈感慨。注定了不起，若我不普通，变得天艺无忌，并没被方这是纯因你。天有我的爱人，这日明天一世把他宠爱，天有我的爱人，有他 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嚟到咧呢个星期四啊六点钟新闻之后嘅清晨爽利咧，除咗有佩佩之外咧，仲有我哋嘅心脏科医生高国俊医生嘅出现嘅。高医生早晨啦， 早晨啊佩佩。 嗱，高医生啊，咁啊一连几集咧，我就想同大家讲下呢个血压嘅问题啦。我想问一下高医生，即系有冇啲非正式统计咧？香港人即系呢个血压高嘅情况，算唔算系普遍呢？ 血压高呢个情况都算系好普遍嘅。 嗯，普遍到点样呢？系咪即系年纪大嘅朋友先有啊？定系其实真系可能好细个，一路至到去长者都好有机会会有噶啦。 当然，年纪大系其中一个因素会令到人哋会血压高啦。咁你话年纪细嘅时候，系咪而家啲人比起以前年纪细嘅人越嚟越多咧？咁又未必嘅、 嗯， 只不过系我哋留意呢样嘢多啲，咁所以而家咧就发现得多咗咁解嘅啫。 即系大家咧对呢一个身体健康咧系重视咗，所以就早啲发现到。 系冇错。 嗯，咁但系咧会唔会其实系因为即系而家嘅朋友仔咧成日都留喺屋企啦，而且咧又唔出去运动啊，或者咧又中意出外用膳啊，等等呢啲因素，令到咧个血压又会即系唔系咁靓咁样噶。 当然啦，自律方面咧都好紧要嘅。即系如果你话你系又食得咸嘢多，跟住又唔去做运动，净系坐喺度，然后就越嚟越肥。咁呢啲呢亦都会令到你血压高，咁、 嗯、 而且呢而家生活逼人，生活精神压力紧张、嗯嗯、又系另外一个原因会令到人血压高嘅。 系。 但系呢有一啲原因呢就唔系自己可以控制到嘅。 例如呢， 例如系个年纪啦，同埋系个遗传啦，呢啲嘢呢都系控制唔到㗎啦。 哦，头先你讲呢肥胖系咪即系话瘦人唔会血压高㗎？ 瘦人都会，不过肥胖咧系其中一个因素，会令到人更加有可能会血压高啦。 嗱，头先亦都讲话呢一个遗传啦，系咪即系话如果父母是但一方有呢一个血压高嘅历史，咁通常仔女都走唔甩咧？ 系啊，因为咧，如果你血压高嘅话咧，好多时都系因为嗰个血管咧就硬化咗。咁你血管硬化咧，就係同嗰個衰退有關嘅。咁有啲人天生咧就衰老得快過其他人。換言之，佢嗰個血壓高都會係咁樣跟住高埋咯。 哇！一聽到衰老呢兩個字就好驚啦。呢啲衰老係血管衰老，唔係個樣衰老啊嘛，係嘛？ 都有少少關係嘅，即係咧有一啲以前嘅數據啦，好耐之前㗎啦，即係70年代咧都已經知道啦。有啲人咧，譬如話個耳仔嗰度咧，個耳珠有一道痕咧。就代表咧，佢咧係容易會有血壓高、心臟病嘅喎。係啦，咁如果要解釋嘅話咧，就係話佢哋相對佢哋啲骨膠原蛋白咧，就可能會流失得多。咁當然唔係淨係個耳珠咧，喺個血管壁嗰度都會流失嘅話，就會導致到佢哋血管硬化咯。 講起骨膠原咧，就即係我而家坊間好多嗰啲食咗令到啲皮膚靚嘅骨膠原，咁我買嗰啲嚟食，咁咪會好啲咯。 唔係因為你食得多，佢就會令到嗰啲血管咧就會鬆翻。我相信咧，現今人咧，我哋食嘢咧已經係營養豐富到不得了噶啦。 就係因為太豐富啦。 又太豐富係其此其一啦。咁但係咧，唔係話你食咗啲骨膠原蛋白，啲骨膠原蛋白就全部乖乖地就會去到你想要佢去嘅地方噶嘛。 係好啦，嗱咁頭先咧，你亦都講咗啦，香港人咧好普遍咧，其實即係個生活都好緊張，壓力都好大啦。無論讀書嘅朋友有考試壓力啦，係咪出嚟做嘢嘅有工作壓力啦？好多時候咧，會唔會係因為休息嘅問題引致到有呢一個嘅血壓嘅上升嘅因素咧？ 嗱，精神壓力大咧，就已經係一個條件反射咧，會令到我哋個血壓會高噶啦。咁如果再加上咧，你係冇時間去放鬆嘅話咧，唔係一鬆一緊咁樣去生活嘅話咧，咁你基本上個身體係冇時間休息過，或者唔夠時間休息嘅話咧， 一路都開住 turbo 咁樣。 咁就會有呢個精神壓力透支嘅情況發生㗎啦。 咁透支咗係咪我瞓返夠佢咁就可以 OK 呢？定係其實如果有咗呢一個高血壓，你點瞓呀都係會繼續高血壓㗎呢？ 所有嘢唔急得嘅，慢慢嚟啦。就唔係話你總共有唔夠60個鐘頭瞓，跟住我而家一次過瞓翻60個鐘。我哋唔係紅人，唔係冬眠啊。係啊，做唔到呢樣嘢嘅。我哋係要慢慢，即係每一日去定時去睡眠，足夠嘅睡眠，假以時日就會個身體慢慢復原，咁樣去做嘅。 哦，咁但係即係一般你提議啦，一般人其實瞓幾多個鐘先叫做為之足夠咧？有啲朋友話我瞓4個鐘就夠噶啦，有啲咧話我瞓10個鐘都唔夠喎咁。 一般嚟講咧，就係、是、一個成年人就係8-9個鐘啦。咁小朋友要更加需要多啲嘅，你都知道你 BB 分分鐘啱啱出世 廿幾個鐘噶嘛， 係啦，冇錯。咁但係老人家咧就會少啲嘅，佢需求得少啲嘅，可能5-6個鐘就已經足夠啦。 但係好多時老人家晏晝佢會瞌眼瞓噶嘛，其實嗰啲可能已經補翻數噶嘛。 最好就唔好響晏晝嗰度瞌咯，因為佢如果尤其是如果你相隔你之後夜晚瞓覺嘅時間唔係咁多嘅話咧，就可能會影響到你夜晚嗰個睡眠質素噶啦。 哦，即係咁樣講，如果平时休息唔够嘅朋友仔，趁住晏昼食 lunch 嘅时间去眠一眠，其实你唔建议咯。 起码喺欧美嗰度咧，佢哋都冇呢个习惯，都可以生存到啦。同埋我哋即系人体咧，就嗰个机能上高咧，都冇话一定要系晏昼要睡眠一眠。咁如果晏昼要睡眠一眠系佢嘅习惯嘅，咁都冇所谓。咁但系咧，我嘅意思咧就系唔好相隔嗰个夜晚瞓觉嘅时间好短咯。 反而不如早啲瞓吓，咁啊会更加事半功倍啦，系嘛？ 系啦，冇错。 系啦，咁啊讲紧香港好多朋友仔做嘅工咧，可能系需要日夜颠倒嘅，翻夜班嘅朋友。咁会唔会相对地佢比翻日班嘅朋友又会即系容易啲诱发呢一个高血压嘅咧？ 如果佢日头嘅时候瞓翻咧，就会相对地都会冇咁差。我纯粹系理论上讲吓，人咧系一个日间嘅动物嚟嘅。咁我哋系需要照射阳光，咁个阳光咧系会令到我哋嗰个生理时钟咧系会有唔同嘅。咁如果 我哋变成咗夜间动物嘅话咧，咁就会有可能咧会整搞乱我哋个荷尔蒙，我哋本身嘅荷尔蒙嘅吓。譬如话咧，我哋照射得多嘅时候咧，咁我哋咧就会少啲喺个松果体嗰度咧啊渗啲褪黑激素嘅。如果你有听过褪黑激素咧，即系譬如话人哋咧去到欧洲啊、美国嗰、那个。日夜颠倒嘅时候就会食返啲褪黑激素令到佢瞓得好啲咩？咁其实我哋人体就係有呢样嘢去调节我哋个生理时钟㗎囉。 咁如果即係话日夜颠倒，咁你日头就可能需要补啲补充剂去帮你手啦。 呢个係短暂就唔係即係话长期係咁样食啦，当然係。 咁但係如果有啲朋友仔係返轮班啦，咁就有時又翻日頭，有時又翻夜晚，咁係唔係真係對個血壓更加大衝擊呢？ 係會有㗎，如果你長久嘅話係㗎，咁所以呢，即係我以前啊，我是医生啦。 36个钟的嘛 on call。 是啊，即是这个通常最坏的时候就是越年轻就越没什么所谓的。就算他我不是做医生的时候，可能 玩都玩36个 钟。玩了36个钟的啦。咁但是呢大家都明白啦，随着年纪大呢就越来越难去应付这些 挨 夜的时间。 挨眼 瞓是啦。是啊。所以呢即是越来越大的时候呢，我们那个应付这个挨夜的能力越来越差咯。 咁 所以开始呢就会影响嘅。又有啲咩影响呢？如果你瞓得少嘅时候呢，就会身体上高呢会有啲变化嘅。除咗会令到你嗰个精神紧张，肾上腺高，令到你血压又会拉高之外呢，个身体呢亦都会影响到个胰岛素嘅分泌，令到你血糖呢容易啲飙升嘅。同埋呢就係、是、你会发现呢，你如果係挨夜嘅时候呢，你会特别肚饿㗎。 所以啲人成日食宵夜，跟住就会肥胖啦。 因为你宵夜咧，你食完嘢然后先至再去瞓咧，冇一个做运动啊。咁啊变咗咧，佢咧就直接咧就变咗做脂肪。另外咧就系咧，佢个身体咧，如果你点解会有呢个咁样嘅情况发生咧，就系、是、个身体咧系如果有瞓觉嘅时候咧，个身体系会产生啲瘦素出嚟嘅。令到人会变瘦嘅， 瘦素即系会令到个人变瘦。哇，喺呢样嘢第一次听。 即系如果你瞓得好嘅话咧，就会令到你有呢个瘦素咯。 哦，即系话，哦，唔怪之得我曾经听过人讲咧，话如果瞓得少会肥啦，原来就系咁嘅原因。 系啊，咁啊，亦都同中医理论咧都有得倾嘅，有得讲嘅。 点样咧？ 因为咧。以我淺薄嘅中醫嘅常識咧，我都知道咧，佢哋十一點開始咧就話去行膽經啊、肝經咁樣。係 十一點前一定要瞓覺啦，如果唔係咧，對你個肝唔好嘅。 係啊，咁其實咧，我哋個身體嗰度咧，去分泌咧嗰啲 IGF-1 咧，去影響胰島素都喺個肝嗰度嚟嘅。咁所以咧就有啲不謀而合啦。可能是啲误打误撞啦， 系咁应该都系大家都系医学嚟噶嘛，只不过一个中医一个西医咁解啫。嗱，头先即系讲轮班嘅朋友又差啲啦，系嘛？即系如果能够，仲要话系一个长时间唔能够瞓觉嘅，咁然之后去补眠亦都可能补好耐都补唔到啦。如果飞嚟飞去嘅朋友咧，即系佢可能嚟到，即系飞到去可能美国，咁啱啱又日头又瞓唔到觉，咁嗰啲系咪更加严重咧？ 佢哋會有嘅，咁所以咧就要冇辦法啦，係工種上高係會傷身嘅，咁呢啲即係要佢自己去衡量可唔可以繼續啦。咁當然啦，我哋係除咗天然嘅有褪黑激素之外咧，我哋西醫咧都有一啲藥咧可以去幫助佢哋嘅生理時鐘嘅。 咁但係最緊要咧就係要自己自我去調節啊，嗰、那個睡眠時間啦、啊。除此之外咧，係咪都要？如果翻呢啲工嘅朋友仔都要留意自己嘅血壓，即係都要定時量翻個血壓咧。 係啊，隨住自己嘅年紀大嘅時候咧，咁就更加要需要留意嗰個血壓嘅變化啦。 咁大家就要特別留意啦。好，今日咧唔該曬咧就係心臟科醫生高國俊醫生嘅。咁下個星期同一時間，我哋繼續講下呢個血壓嘅問題啦噃。拜拜。 拜拜。 冇错啊！如果你都觉得自己近排咧，好似瞓得唔系好够嘅话咧，咁啊都系要瞓多啲啊。佩佩最中意嘅可以讲系嗜好啊，就系瞓觉啊。但往往咧，人生里边有好多工作要做啦，咁亦都好多事情要忙啊，瞓觉好似好奢侈咁样。